好的年华该去走走啦，别等坐在夕阳下满头的白发，看看那些世界都去哪儿啦。 你说你说你爱我是不是真心话，甜言蜜语听太多分不清真假，如果真爱我牵我的手儿啦，说走就走的旅行现在就出发。 爱我就陪我爬珠穆朗玛，爱我就陪我逛逛布达拉，爱我就陪我摘一朵雪莲花，就像我们的爱结伴无 就像我们。